我说你世上最善良，我不知不觉已和 没有你好。 在街上走路不穿鞋，才掉口大便。大便的主人看到生气，追过来咬一口。大大的世界在台湾，生活着一个人逛街。悲惨的故事，最佳男主角我一定提名。虽然已经分手了，但是还会想起你，想起你。没有

前。

里风霜，你的单纯，我不再让你孤单，一起走到地老天 可惜，又可惜，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？可惜。